哎，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啦。那，我时间看看情况啊，反正我打算是这样子，就是把前面呢，先花大概1/3的时间把这个正文很快的理一遍。那么讲到上次，我记得讲是这个苦集灭道啊，讲完了。那么大概花一点点时间，把这段呢跟大家过一遍。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叫做无智亦无得往后面讲啊，讲这个咒，然后还有咒语啊，也一直把这个经文结束啊，进入我们最后一堂课。那么我们看看大概也是抓1个小时多吧，我想可能会多一点点时间，因为我想还是做最后一堂课做个总复习啊，会比较好一点。OK，看啊，我来看一下。哦，那个前序啊，我们就不花时间讲了。序啊，这个大家只要知道是，反正两个主角啊，一个是舍利子啊，舍利弗跟我们的观自在菩萨。那整个心经啊，源于这个舍利弗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啊。那么所以这整个正文呢，就是观自在菩萨啊。告诉舍利弗，等于是他的这个 pebble，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证得最后这个究竟涅槃啊？那么所以大家今天拿着正文呢、也就可以了。我们大家很快走一遍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地方介绍观世音菩萨出场，那我没有讲过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应该讲观自在，反正观世音、观自在是同一个人物，只是从不同的这个面相来看这位菩萨的功德啊。那如果我讲观自在、观世音，反正都是指观自在。那这个菩萨啊，我们说这个菩萨道，一定要知道，我们说行菩萨道、菩萨道，菩萨啊代表什么？菩提萨埵。为什么一直重复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概念太重要了。菩萨菩提萨埵啊，就是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一直讲的福慧双修，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上求，希望上求佛道，希望能够证得空性的智慧，自觉，自己要能够觉悟。萨埵呢？萨埵是觉他，不但自己觉悟了，还要帮助所有的有情众生，有缘无缘有情众生，所有人都能够觉悟，这个是发慈悲心肠啊。所以前面是修慧，后面是修福。我们说这个福慧双修啊，悲智双全啊，你的悲心还有你的智心，你的悲心啊，因为你悲天悯人呐，所以呀，让你不会住在，一定要这个好像。一定要执着在这个涅槃里面。那你的智心呢？你的空性的智慧呢？不会让你一直住在六道轮回，你随时可以出离啊。福慧双修，悲智双全，那也是我们之前曾经讲的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空性啊，跟你的慈悲心一定要能够同比例的共修，两个都得圆满。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是不可能证得空性的。那换言之，一个证得空性的众生也不可能没有慈悲心。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共存，或者根本都没有啊。所以你要行菩萨道，你这个概念一定要有。那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我们讲过，这个就是整个心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空性的智慧，证得了空性的智慧。而且它有个很重要哦，它照见了五蕴皆空。各位同学，五蕴皆空啊，学过，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楞严经的后面，所以你会觉得，哎呀，五蕴皆空好像就是觉得我的色身是五蕴合合而成的嘛。那个 April 你要 mute 啊，那我的身体啊是五蕴合合而成的，那我只是证得我的身体啊，就是色身啊，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个是比较浅的说法，如果比较深层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个五蕴皆空啊，代表的就是七大。到最后楞严经的后面，他会告诉你地水火风空根是啊，地水火风就是色、空、 色跟空一定同时要，这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东西啊。然后呢，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身意啊，各种的六根。再来呢，是我们的识，识是什么？就是八识的识。所以地水火风空跟识，它真正比较深层的是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地水火风空跟识，当体皆空啊。连空都是当体皆空，因为这个空啊，指的是对色而言的这个空，全部都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其实它当下就是如来藏。这个等到楞严经学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啊，还没有学到那边的那个楞严经那边的同学，大概你就了解说，哎呀，这个所有的色法啊，不管所有一切万法，尤其是五蕴色身啊，其实全部都是当体皆空啊。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这个是比五蕴皆空表层上面，我们的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啊，跟我们的精神层面，它是要更深层的啊。它能够度所有的苦厄啊。我们讲过八苦啊，讲过三苦，尤其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佛陀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比喻啊，他说我们人世间的苦啊，或者我们这个三界中的苦啊，就好像一个锋利的刀锋上面的锋利啊。你的乐其实也是苦，你的乐啊，你觉得你是在享受快乐，但事实上它是在刀锋上面的锋利，你舔下去必定有所伤，你一定要有 price to pay。所以他就告诉你啊，你有已经正在受的苦。或者呢，是你以为正在享受的快乐，事实上它会把你带到苦的那条路上面，或者说是你不安定的各种的苦啊，行苦、坏苦、乐苦啊，苦都有啊。那度一切苦厄，所以他告诉你这样子啊，是把观世音菩萨介观世观自在菩萨介绍出来的。他告诉你这样一个菩萨是证得至高啊，就是最非常行深的这个空性智慧，它呢照见了地水火风空根是所有七大哦，这个宇宙万物啊，所有组成的最基本元素全部都是当体皆空，它根本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它就是如来藏。那么因为证得了这样子的智慧，所以它能够度一切的苦厄，不但自度，还度他；不但自觉，还觉他。那么他呢，就丢这个观自在菩萨就丢出了两个 pebble，他告诉舍利子，你要证得两件事情哦，第一个是什么？证得五蕴皆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且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也就是说，五蕴不异空，空不异五蕴，五蕴即是空，空即是五蕴。对于前面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你就了解了缘起性空，是吧？这个色相啊，是不能够离开空性而存在的，就好像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离开灵魂而存在，就像这个色法，你看这个色法如果没有虚空能够包容这所有的色法，它也没办法存在呀、啊。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去理解，虽然不是 exactly match，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 match 这个空性跟色法中间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理解。所以这个色相，就像我们的肉体，如果它没有空性，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性，它其实是虚妄的，它没有办法圆满。就好像你的肉体没有精神存在，它是没有办法圆满的。而空呢，也不异色，空也没办法离开色相。为什么？因为它必须有色相的存在，才可以帮助它凸显，应该不讲凸显，才能够显示出空性的存在。一定要有色相，你才能够显示出空性的存在，否则这个空性是无形无相的，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也没办法利益众生。所以空也是没有办法离开色相的。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两个是相依相存，没有办法脱离对方而存在。但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是更深层。它告诉你，色跟空根本是同一件事情啊。色啊，所有的色法，它当体皆空，它就是一个空性的显现。那空即是色呢，所有的这个空性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相如来藏，它就是由色法依色法而显现出来，才能够显现它的妙用，才能够显现它的大用。我们说，真空妙有，就是这个意思。 空有，你可以讲空有一如或性相一如，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万法一如。哦，这一段就会稍微难一点点。那么五蕴啊，其实皆空，所有道理都 apply 到五蕴上面的任何一个元素上面。那么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比较着重在，不能说它只是讲给凡夫听的，只是说告诉你，你着重，如果你执着在色法，你执着在六道轮回的这些众生，他会告诉你，其实五蕴根本都是虚妄的，你自以为存在的五蕴身心啊。根本就是虚妄的，你要能够放下，不能着到这个娑婆世界，不要着到六道轮回，不要着到有里面去。而再来呢，他告诉你第二个 pebble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什么意思？诸法，你就把它想成所有一切的万法，对于你所存在所有一切法，它可以是看得到、听得到，它也是可以，也可以是看不到。听不到的，总之，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真空实相，也都是当体即空啊。当体即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没有所谓的生灭，生灭是因缘所生法，是缘起因缘所生的那个缘起性空，缘起是因缘所生法，是生灭之法。体性呢，实相呢，是不生不灭。真空实相，我们讲的是那个空性是不生不灭，无始以来没有开始哦，无始以来它就是圆满具足的存在，一直这么的存在，它没有因为你随着这个染缘呢、而变得不干净，它也没有让你随着净缘，没有因为你随着这个好的缘分、干净的缘分而变得更干净，所以不垢不净，而且呢，再胜不增。再繁不减，这个如来藏它就是这么的圆满，它不会因为你在变成了这个到了六道轮回，你的如来藏，你的真如本心就有了缺陷，没有啊，它还是这么的圆满，也不会因为你入了圣贤之流，你证得了阿罗汉，你证得了菩萨，哇，成佛了，它就变得更圆满，也不是，它从头到尾就是这么的圆满。这个我们讲说，所有的万法，一切万法，它的法性，所有有情众生的这个佛性啊，无情众生，我们说法性，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圆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事情。而下面呢，他就来告诉你啊，前面是讲说我把这个无蕴皆空的我执给断了，那后面是什么？这个舍利子这一段呢，把法执也给断了。认为万法实有啊，执万法心外实有这一段，他也给你给断掉了。这个无明啊，或这个烦恼啊，他也帮你给断掉了。那么在后面呢，后面就是接着在讲前面这两个大的主题啊。是故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告诉你其实五蕴是空的啊。五蕴啊，这个叫做你看，是故空中无，空中是什么？就是真空实相之中，我们所想的空性，在空性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事情，无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什么叫做无？就是无自性，色受想行识没有一个根本不变的体质，本质啊，它根本就是虚妄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是缘起性空，它没有真实的本性啊。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或体质，它其实就是随缘变现，它根本当下它就是如来藏。哦，这个是告诉你说，哎，凡夫啊，你着这个娑婆世界啊，觉得这六道轮回里面啊，这所有世界是真实的，他告诉你不是的。哦，这个是讲给，不能说他这一段只讲给凡夫听，是说凡夫啊，你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啊。再来呢，后面也是啊，他是告诉你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而且呢，无眼耳鼻舌身意，而且啊是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段都是在讲给凡夫听的，着到有里面去了，觉得娑婆世界真实存在，万法心外实有，所有东西都是这么的真实，非常的执着，情执这么的重，他这整段就是。告诉这些凡夫，哎呀，你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五蕴身心啊， 眼耳鼻舌身意啊，你的六根，还有你所依附这个世界，色身香味触法，以及你的这个事，你的八事，眼耳鼻舌身意事，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当体即空啊，全部都是如来，其实它当下就是如来藏，缘起性空，都是空性。这一段呢、啊，你就要小叫清楚，它是讲给所有凡夫听的。那再来呢？再来告诉你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哎，这里呀、啊、是告诉你十二因缘，告诉你那些缘觉乘的人，修缘觉正悟的这些中乘的人，缘觉乘十二因缘呢、啊，本身也是虚妄的，也是缘起性空，也是当体即空，它就是如来藏。既然十二因缘是如来当体即空，也是虚妄的，那破十二因缘，我们说哎呀要逆流啊，哦，我要断十二因缘啊，他告诉你逆流啊，断十二因缘，破十二因缘也是虚妄的，所以你不要找有十二因缘这回事情，你也不要找到破或者是灭掉十二因缘这回事情，有跟空两边你都不能找。那再来呢，讲给小乘人听，他告诉你啊，无刚刚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刚刚是无眼界，刚刚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这边是讲给中圆觉乘的，再来呢，无苦集灭道，这是讲给小乘人听的。苦跟集是什么？是在轮回之间的苦果以及苦因啊。那灭道呢？是我要出离六道轮回啊，灭就是所有一切东西集灭啊。所有烦恼即灭，涅槃了啊、哦！那道是什么？我要修的这个道。所以苦集是生死轮回里面的苦果跟苦因啊。灭道呢，是我要出六道轮回，我所修的这个法门已经出了六道轮回，回我修法之后所证得的涅槃啊、哦。那哎，我在六道轮回里面的苦跟集，根本就是包括六道轮回，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虚妄的，因缘生灭的。那超越六道轮回呢？灭根道肯定也是虚妄的，也是因缘生灭的。所以这边是告诉小乘人，六道轮回其实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那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超越六道轮回，出离三界，出离六道轮回，原来也是虚妄的。所以啊，告诉小乘人，你也不要执着到出离六道轮回，执着到你所谓的那个偏空里面，那不是真正的涅槃，那是偏空涅槃，那是小涅槃啊。所以你看，讲给凡夫听，讲给中乘，再讲给小乘，最后呢，无智亦无德，这是我们上次还没讲的，这是讲给菩萨们听的。智是什么？智就是所观之智啊，德呢，是所证之果。也就是说，你就把它理解成，其实这个无智亦无德可以讲大概十堂课都可以讲的，讲不完。但是你就把它浅显的了解，智啊，你就把它当成般若智慧，你就可以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般若智慧，空性的智慧。你所修的一切的万法，不是万法，你所修的一切的法门，你所行的六度，这些菩萨们希望能够有功德，行六度，修佛法，修各种法门，为得要证得佛果。佛菩萨告诉你，这个佛陀告诉你啊，他说你所修的这些万法，甚至包括六度，其实也是缘起性空的，也是虚妄的。而你所要证的佛果呢，也是缘起性空，也是虚妄的。千万不要在这上面执着。所以这个是破能所啊。一开始的凡夫是破什么？这些已经上过楞严经的同学一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凡夫是破执着，二乘人呢，那个小乘啊，跟中乘是要破什么？破分别。到了菩萨这边，他要你破什么？破能所呀、啊，能观之智以及所证之果、啊、或所证之理，能跟所都要放下。最后那些无明啊、无明烦恼，一个一个要把它放下。这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一直在说啊，他说啊，没有可度的众生啊，也没有可以说的法，更没有能够度人的菩萨。 叫做三轮体空啊。你在有执着的情况去布施，跟有在三轮体空的基础下面去布施，那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你执着的情况就是进入六道轮回，你可能做国王、皇后、大富、长者，但是你出不了三界。如果你懂得三轮体空，在空性的基础上面做布施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得到的是，应该讲不是实质的果报，而是一个功德，让你能够出三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德、大功德，其实应该叫功德。这个是因修行而来的，绝对不是只有福报，只修福不修慧，那叫福德，福慧双修叫做功德啊。所以他就告诉你，《金刚经》学过《金刚经》，好多同学已经都上完《金刚经》了，你回去再去参一下第21跟22品，全部就是在讲那两大段，就是在讲这几个字：无智亦无德。佛告诉大家，汝勿为如来作是念，作什么念？我当有所说法。他告诉你，如来啊，根本没有法可说。然后呢，也告诉你，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还告诉你什么？众生彼非众生，非不众生。而且他告诉你，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根本没有可证的佛果，也没有可说的佛法，也没有可以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可以住的众生。为什么？全部都是在梦中行佛事啊！这个东西非常怎么讲有趣，而且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他说你是在梦中大行佛事，你有没有在你在梦中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行佛事？有啊，但是呢，你在做梦啊。你醒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梦中大行佛事、大布施、大修行，全部都是虚妄的。但是你如果在梦中的时候，你以为它是真实的，那你就努，因为你还在梦中，你就努力的去做。但是你要知道，这全部都是梦境。所以佛最喜欢用梦来比喻啊，告诉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地方。金刚经、心经、楞严经，其实还有一个圆觉经，这几个经全部都是 bundle 在一起的。你一通百通，你绝对不可能说我念懂了金刚经，哎，我不懂圆觉经，我不懂楞严经，不可能。你要不然就全懂，要不然就全部都不懂。这些经全部都是可以以经解经，互相呼应的。所以无智亦无德是告诉菩萨们呐、啊，到最后你还在行功德、行六度，希望证佛果的这些菩萨们。无智亦无德啊！那最后的能所自己能的自己啊，能是自己嘛？所是对面，最后那最细微的一点相对待，二元相对，全部都要放下。那这个时候你证得空性了啊，圆觉了，大觉了，最后证得圆满，最究竟的涅槃了，证得了，就告诉你。所以前面呢是凡夫是吧？五蕴皆空。六根，然后呢，六尘、六识，全部都是缘起性空啊，全部都是当体即空。再来呢，12因缘是空的，而再来呢，那个叫做苦集灭道四乘地也是空的。最后呢，可观之智、可证得之法，应该叫能观之智、可证之法或可证之果，全部那个能所全部都是虚妄的。前面讲给凡夫听。后面讲给圣贤人们听，其实应该讲圣人、小乘、中乘、大乘。你看看他整个次第是这么的清楚，凡夫啊，他是中乘，然后再讲小乘，最后讲大乘啊，凡跟圣全部包含到里面了。凡夫也好，圣人也好，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是你的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的，就是当体即空，当体就是如来藏，全部都是你的一念心性啊。啊、哦，到这个地方无智亦无德，所以啊，他告诉你啊，那他告诉你说，以无所得故，就是因为无所得。但是你要知道哦，这边这个无所得啊，跟前面那个无智亦无德不一样哦。无智亦无德，那个无德是特别 specific 告诉你没有佛法，或者是没有佛果可证。整个世界啊，就整个这个你修行呢，是在梦中大行佛事啊。你证果，所谓那个果位成佛了，那也是就是缘起性空一些虚妄的。真正大觉无一法可得，他说无少法可得，无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有少法可得，一点点东西都没有得，所有东西全部放下，为之于大局。什么叫证悟？就是你所有一切全部放下了。当你一切放下，哪来的佛果可证啊？这个才是真正叫做无得。那这边这个无所得是什么？是指前面那整段，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事故空中无啊，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到无智亦无得，这整段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无所得。因为无所得，凡夫以为的真，这个真实的有也无所得，圣人以为的空也无所得，最后甚至凡夫这个菩萨们，他要大行佛事，要行六度，要救苦救难，竟然也是无所得，全部都是梦中行佛事，全部都是那个佛很喜欢讲啊，那个这个月中的，他是喜欢讲说在那个水中月啊，镜中花，其实都一样，全部都是假的。那他告诉你，菩提萨埵，所有这些行菩萨道的这些大菩萨们啊，所有的菩萨们，不见得大菩萨们，所有的菩萨们，你最后想要真的证悟，你想要大觉，你想要变成一个觉者啊，觉者是什么？觉就是自觉，而且觉他自己搞明白了，还要把别人给搞明白。所有的这些菩萨们都是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们这十堂课所讲的这个空行的智慧。因为了解啊，这个所有的一切无所得，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挂碍了。心无挂碍，没有挂碍啊，你没有任何的期盼啊，你就是活在当下，什么样的缘分来，你就安住在当下。因为你深知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过去一些因缘的显现，但你也深知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也都会 reflect 到你的将来，所以你就是对过去安心以对，对于未来呢非常积极的去创造改变你的未来哦。那你就是大行佛事，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在梦中大行佛事，你要发愿度一切所有一切众生哦，但是你要知道实无众生得灭度。所以心经啊，你学得好，你再回去去品一品，参一参的金刚经，那味道是不一样的，那滋味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时候再回去看21、22品，你就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心经难，你看看它无智亦无得五个字，在心经里面基本上除了那两品，基本上整个32品就是在讲无智亦无德。他并没有讲很多，你要金刚经没有讲很多这个小乘的问题啊，他就是在讲无智亦无德。啊，整本金刚经就是在讲无智亦无德。而且最后就是在告诉你，以无所得故无所得，连无所得亦不可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无所得。无所住亦不可住啊。那这个时候你心里就没有挂碍了。为什么有挂碍？你有执着才有挂碍，你没有执着怎么会有挂碍？没有挂碍，无欲则刚啊！你没有挂碍，你无欲则刚，你无有恐怖，你不会有任何的担心，你不会有任何的妄念，你不会打妄想，你就是这么如如不动的安住在当下。但是你知道你的未来是你可以创造的，是充满希望的，是正面的，所以你会远离颠倒梦想。你看又来了梦想。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远离颠倒梦想。你会远离那颠倒是什么？就是有变成没有了，没有变成有，真正存在的那个如来藏，你根本不知道它有这么回事，因为它看不到摸不着。而我们娑婆世界这些所有的虚妄相，你以为是真的，这个就是颠倒梦想。我们根本在梦境里面把所有的黑白全部颠倒了，真的变假的，假的变真的。那他告诉你，你会永永远远的远离颠倒梦想，而且这些颠倒梦想就是一切受苦的根源，所以你不再受苦，你永远的离苦得乐了。这个时候你就近涅槃了，不是我们所讲的有余涅槃哦，我这边讲的是就近涅槃，是大涅槃，是最就近的涅槃，无余的涅槃，永远的离苦得乐，到了对岸去了，成佛了。 圆觉了，大觉了，这个那个叫做回归一念心性了，正得最上乘，这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后面应该还有一句啊，等到后面再讲。所以啊，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你正念，让我们知道这个涅槃呢，有很多翻译啊。古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是翻译成啊有很多名词，我们就讲一讲涅槃其实是梵文啊。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用最粗俗的方法讲，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啊是在生死轮回里面，对不对？死的再来，死的再来，死的再来，不停的过来投胎。那么轮回，生死轮回的对面是什么？是涅槃。涅槃什么？用最我们这一群如果都没有学过佛法，最粗俗的方法来讲，就是说，你死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我不用再回来投胎了，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永远的离苦得乐，到对岸去啊。那涅槃呢、啊，比较这个古时候啊，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翻译，有的是说灭度啊，有的是说无为啊，比如说解脱等等啊。灭度是什么？灭即灭，是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止息了啊，全部都止息了，灭度了。或者我们说这个极灭了，这个非常极净，非常干净，没有一点任何一点的杂染跟烦恼，极净啊，灭度极灭的所有就是一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那个 perspective 来看涅槃，或就用不同的文字来解释涅槃。那么后来啊，这个其实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有讲过，那玄奘啊给了一个也很好的翻译，就叫做圆寂。我们说，哎，某某方丈圆寂了，某某法师圆寂了啊。那圆寂圆那一切福德智慧，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具足，就是圆啊圆满具足的意思。福德圆满具足，寂呢？寂是什么？寂灭吗？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了。永远脱离一切烦恼。其实你看圆觉，圆寂，那个圆是不是非常圆满，福德圆满，寂呢，脱离一切烦恼，其实加在一起就是福慧双修的果报，就是福慧双修者得到的果报，圆寂。哦，所以他告诉你，这个地方就告诉你，因为无所得，你知道所有一切根本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当体即空。菩萨、佛菩萨他们呢，是随着净缘、干净的缘分啊，行大用、行妙用、真空妙用。而我们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染缘，我们是在禅的如来啊，那个我们是在禅的这个真如啊，或如来藏都可以讲，在禅，在禅，禅是什么？裹小脚，那个禅被缠住了。而菩萨呢，是出禅啊，脱离了这些束缚。所以我们是在禅的那个真如啊，或如来藏，绑手绑脚，每天都在 suffer， 被迫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打转。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挂碍。你为什么有挂碍？因为你搞不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切，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那你搞清楚了，原来是虚妄的，根本都是不可得的，那你就不用再执着了。你再执着，就真的自己脑筋有问题了。以前不能怪自己，为什么？因为以前不懂道理啊。那现在已经告诉你道理了，有那么一个觉者过来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你都知道了，那你还要继续去执着，那真是没办法了。就像你在梦里中了一个乐透，开心得不得了。那先有一个人呢，就到你的梦境跟你讲，你知道吗？那个乐透那张票是假的，你没办法中奖，或你中了奖没办法花这个钱啊。哎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继续在那想那号码多少号要怎么去用那个钱，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是吧？所以就这意思啊，他跟你讲，你懂了这真所有真实的面貌，那你就能够究竟涅槃。好，那最后再来是讲什么呢？他告诉你说，所有一切佛，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佛，全部都是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证得空性。证得究竟涅槃，他告诉你三世诸佛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包括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啊，也就是所有的诸佛菩萨们呐、啊。佛啊，其实你啊把它翻成很多地方啊，真正就是说把它翻成觉者， 觉就是觉醒你的觉，大觉了，就是这些觉人觉者啊，这些觉悟的圣人们，这些觉悟的圣人们就全部啊都是靠着我们所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在讲我们这个就是在靠着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这十堂课所讲的这个心经的内容，它证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一个梵文，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啊，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光听这样，我猜想啊，也不知道他在翻什么，还是不懂，那你就去记得啊，我刚刚告诉你这个佛啊或者菩萨道啊，其实在干嘛，就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啊，就是在自觉跟觉他啊，自觉还有去觉他，其实还有一个觉行圆满，所以就用觉这个字，最后成佛啊，大觉。自觉是什么？把自己给弄懂了，把自己给搞明白了啊，所有的事情啊，你所有的这个宇宙人生真相，你自己搞明白了。而觉他呢，是不但自己想搞明白，要搞明白啊，不是想搞明白，是自己得搞明白，还得把别人给搞明白了，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件事情啊。觉他是让帮助所有的这个众生也都明白了，所以自觉跟觉他，那我们来看看这跟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有什么关系啊？正觉是什么？你猜嘛？这个觉就是自己给把自己给弄懂了。或者你自己把自己想把自己给弄懂了，那正等呢？正等是说不但我自己弄懂了，而且众生平等，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全部都把他们给搞懂。所以你看啊，那而且啊，最后是觉行圆满，所有这些自觉觉他的这些功德啊，我做得非常的圆满啊，这个东西叫做自觉跟觉他。那正等跟正觉，正等是说把别人也要搞懂，而那个正觉呢，是把自己给搞懂。这个觉啊，搞懂什么？搞懂这个空性的智慧，我们所讲般若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正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一位同学，那 Carita 送了一个 video 出来，我觉得非常好笑，可能内容我已经不是完全记得了。在广州有一个导游啊，他就说，我觉得他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这个阿罗汉啊，就是只管自个儿弄懂了，不管别人有没有弄懂。那么菩萨呢？菩萨是希望把自己给弄懂，虽然还没有完全弄懂，但是也想帮助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懂。这个佛呢？佛是自己已经弄懂了，那他也要帮助所有的众生成就。所以你看啊，这个阿罗汉是不是只自己搞懂了？不管别人有没有弄懂，所以阿罗汉只能称为正觉，他不能称为正等正觉哦。那这个菩萨呢？菩萨是想把自己弄懂，虽然还没有完全懂，但他也同时在帮助别人，希望把别人给弄懂。所以啊，他是正等正觉。但是唯有一人可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佛，就他自己已经圆满了。而且他也在帮助所有众生觉醒圆满了，这个时候可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了解无上正等正觉，你就用我刚刚这个比喻，应该也就记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圆满呢，觉醒圆满才能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只是自觉觉他，那你只能叫做正等正觉。如果自觉而不觉他呢，你只能说是正无上正觉而已哦，这样子应该就听得懂了。那么他说啊，全部都靠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那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啊，是后面就开始讲这个咒啦。这个咒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能量啊，非常的殊胜啊。他说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大部分的经文啊，其实我们之前提过，那么经文啊是在解释这整个义理， 但是呢，通常啊，它会有这个咒，配上一个咒，楞严经就配楞严咒嘛，这个药师经就配药师咒啊，这个阿弥这个是弥陀经就有配这个往生咒是吧？然后这个你看心经是不是有配，我们就叫心咒吧？那这个咒啊，比较是密法。经文呢、广为流说，讲其中的意思。可是这个咒呢，咒啊，就是比较是密法，我们就不太讲它其中的意思。但是它的能量非常的大哦。我们通常说密说啊，显说是前面的经文，那密说呢，就是这个密法。但是这个密法通常有很大的加持的作用。那么上师啊，像我们这个密宗上师给我们传。咒牙也不会给你解释每一个字 exactly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无法解释的太清楚。就像这几句话，right？它其实全部就是这整个心经的意思，你叫它怎么解释？所以它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加持就灌在这个密咒之中。它告诉你啊，这个密咒啊，这个咒啊，其实是大神咒。这个神咒啊，就是能够帮助他。一方面就是在赞叹这个随喜赞叹这个功德啊，这个密法的这个密咒的功德是如此的大。那么一方面也稍微解释一下，像大神咒啊，就是说能够帮助你驱除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魔障，能够帮助你了生死。哦，帮你出离三界，能够帮有这样帮助。那大明咒呢？那个明大家可能可以猜得出来啊，就是这个大放光明啊，金刚光明能够帮你把所有的无明啊给破，所有的无明，所有的妄见，所有的知见，照见无明虚妄啊，所以让你能够断掉无明，而得以这个智慧大开啊。那这个能够得到般若智慧，所以这个叫做大明咒。再来呢，无上咒，无上啊是说超越的意思，并不是说，哎，不是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不要有分别心。那为什么这边又讲了一大堆啊？好像是在讲说这个是至高无上，好像其他比不上它。那无上咒你不要这么去理解它啊，无上咒其实是告诉你说这个咒语啊是这么的有力呀、它能够帮助你证得无上涅槃，就是证得最高层次的这个涅槃，不是有余的涅槃，是无余的涅槃啊。这个涅槃我们上次上几堂课都解释过。证得的不是有余的涅槃，而是无余的涅槃，无上涅槃，所以这叫无上咒。再来呢是无等等咒，无等是什么？没有可以与之抗衡、比拟或能够甚至 getting close 的这个叫做无等，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可以与之匹配的叫无等。那这个等呢，就是能够跟这样子一个无等啊，能够画上一个等号。那也就是等于是最殊胜，最无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咒语啊，无等等咒。那么其实也就是能够帮助你证得真空妙有这个空性或真空实相啊，能够帮助你证得这个无上涅槃究竟大觉。所以他告诉你，真的能除一切苦，所有一切的苦难，不管是八苦也好啊，三苦也好。所有的一切苦难，全部他都能够帮你这个除掉，那么而且是如此的真实不虚啊！所以因为啊太不可思议的整个这个功德，所以他都要补一句真实不虚。那个就像《金刚经》啊，他每次到最后啊，他也会一直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是真实不虚的。像《金刚经》是不是告诉你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他怕你听到了《金刚经》这样子的功德，觉得不可思议，而以为是佛菩萨打妄语骗人的，所以他都会再次的告诉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亲证的，我不打妄语，而且全部是我亲证的，是有例子可循的啊，是经过实验证明的，不是我猜的，也不是我骗你的，是真实的。那这边你是告诉你，真的是真实不虚啊。能除一切苦啊！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咒语的力量。那么后来啊，讲的就是这个咒啊。他说啊，我已经今天把那个咒语啊全部 发给大家了，就昨天还是今天发给大家。那个是我请一位也是很亲近仁波切帮我录的啊。那个他前面有一个大家有问过 Dayata 其实我觉得你就翻成如是吧，就如是啊，如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咒语啊，其实咒语啊你就只能知道一个大概，但是你不能非常轻视他，觉得啊就这样子啊，这样什么意思啊，我不觉得他有任何的力量，那就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因为其实所有整个我们十堂课整个心经所讲的所有的心法，全部的能量所有的精华全部就灌在这个咒语上面。所以他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菩提梭哈是什么意思？嘎嘎嘎嘎啊，嘎嘎嘎嘎就是说去吧去吧，要你过河，赶快去赶快去啊、巴拉嘎嘎巴拉嘎嘎巴拉定，不是我们说过河吗？那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巴拉地啊，过河到对岸啊，能够离苦得乐，从这个生死轮回的此岸啊，渡过那个苦海啊，到了对岸，到永远涅槃，究竟涅槃的对岸。所以那个他告诉你，你赶快过去，赶快去，赶快过河到对岸。那个桑嘎得的那个桑啊，是所有人，要你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赶紧的过河到对岸，过了这个生死的苦果，不要在这条生死的这个苦海，不要在这个岸头继续的轮回了。那么他希望你赶快过去，而且最后他告诉你，菩提梭哈，菩提啊，就是希望你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能够大觉。那梭哈呢？梭哈其实是说，哎呀，所有的你就是非常快速的成就。赶快你就是用这个心法，就是用我刚刚所教导你的这个法门，就是持这个咒，你就是能够很快很快的到达对岸。其实真的它就是你去看看，你去试想，它就是一个佛用非常慈悲的，好像一个妈妈一样叫我们赶快回家啊，赶快回家，在这里你赶快来呀、啊，所有的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赶快过河赶快过来。所以你就念的这个咒语，念的这个咒语就跟佛他的这个心意啊，就是其实念咒啊，我们仁波切讲说你就是等于一直在按电铃，一直在打电话给佛，你就跟他相应了。所以呢咒语一般来讲不用太杂，你也是基本上一门深入，你就是大概选你最相应的咒语，你们就是持这个咒哦，累积不管是10万、10万、100万遍，那你就是持这个咒语。这个当然是密宗仁波切所教我们的方法。那么念经文也很好，那持咒语呢，那你一至少心经，你看你从现在开始你再去持这个咒，你至少知道它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能量跟这整个摄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你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有用的。那整个心经去念诵它当然也是很棒的，而且心经的字很短，非常适合你如果只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想要念一些经文啊，那个经光是心经是非常适合的，那么正量非常的大，意义也很深远啊。所以大概我们就讲到这边吧，经文的部分啊，跟大家介绍了所有的这个内容，然后这个咒我们也讲完了，那么大概留一点时间好了，先让你们消化一下，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嘛。我先把讲一讲下一步啊，你们消化一下，我顺便讲一下，讲一些杂，这个多其他的下一堂课啊，我们大概我在猜想明年的 Q1 吧。可能2月份1月底2月初最晚3月初吧，我们就可能阴历年前后我们就会开讲阿弥陀佛啊。那所以今天这堂课上完，如果你想要加入阿弥陀佛，请你跟我报名，如果你不想加入的话，你就从这个群组里面离开，因为这个群组我们会把它改名变成那个阿弥陀经禅净双修，所以这个群组之前所发的文件如果你要 download 的就赶紧 download， 不然我们这个群组可能就会不见了、哦、那我们就会把它改成阿弥陀经那个禅净双修，那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看看，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发言了，最后一堂课我希望听听你们的心得，或还有什么 意见啊，万一以后我再有机会再开心经的课的话，我也知道如何的去改进。有没有人愿意发言的？有没有人愿意自动的？不要我点名啊。那个要大家多捧场才行啊。那我要找我们那个台柱啊，那我要靠他充流量的那个师兄。师兄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或有什么分享啊？Jonathan， 哟，听到了吗？ 听到很大声，洪武有力。 谢谢。那个不管说有什么样的意见了，但是我想这边有几点，我想有几个一个是先说感谢吧，因为上这十堂课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说第一个透过您之前所说的所谓的法布施，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有缘有情的众生。还有就是，还有少部分如我啊，就是很多问题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所谓老师的传道授业跟解惑，所以首先来讲还是要说感谢跟感恩，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然 好， 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开始背诵心经，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了解，但是呢。了解不能说真正的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的心得是，简单心经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空性的智慧，所以如果刚刚所提到的，它一浅一深，如清跟是浊，它也是是是跟是非，看起来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我特别从它的这个经文里面算了一下，在短短260个字里面呢。他用了有7个空，还有7个不，那里面还含了有20个无，所以总共34个否定的字来让我们了解，就是刚刚我想 Tiffany 提到是一个原生无性啊，当体即空的本性。那刚也提到是说，在我们之前课程里面也透过有一些的举例，比如说像水中月也好。镜里花，或者是影中蛇的诠释，可以让我多了解什么叫做空观。那另外之前我想也提到几个概念，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究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所谓的一心真如。那课程里面我想感触最多的就是。几个字就是缘起性空，那对真空妙有这个的认识的理解，也帮助我透过这些所谓的借这个相来帮助我打开了所谓的心经的这一扇门，看到了门后面的天地。那我同时也了解所谓的福慧双修啊，刚刚所提到的的重要，另外就是要发起菩提心、慈悲心的真意。那最后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就是理观跟实修，就是现代的语言里面提到就是知行合一啊。所以我们我了有了初心，菩提心来到了初地，初地很多人讲就是一个欢喜地。我想接下来就是继续的很开心的前进或者是修行吧。然后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感恩跟分享，然后延续的最后。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心经的诠释哦，因为的的确确，如果刚刚所提到的深浅不一，大家解释跟感受的历境不同，所以如果我说从 Tiffany 您这边用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来诠释的时候，您对心经的真谛，您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二个跟这个也是有关系，当我们学完了这个以后，虽然 Tiffany 刚刚提到是说。我们要学《阿弥陀经》，但是如果《心经》的延续的下一步，因为我们已经有钥匙了，这个门已经打开了，跨进去以后，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所以有2个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感谢跟感恩啦，谢谢。 好，谢谢 Jonathan 啊，那个 Jonathan 这个是重要台柱啊，我没有跟他套过招哦。那个 Jonathan 啊，我记得去年吧，你还没有上心经课之前啊，基本上你问我一些问题，我也不记得了，就是非常非常 entry level，可能甚至什么是色，什么是空啊， 这个非常完全其实概念不多，到才一共才十堂课，那个你今天可以讲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是太厉害了。I'm very proud of you, first of all. 那再来呢，是说你刚刚问的这个，你刚刚的 comment 我觉得非常好。那你重要的是你刚刚问这两个问题啊，我觉得很棒啊。第一个，你问我说我对空，如果我只能用非常简短的几个字或一个字去诠释我对心经的理解啊，那我会跟你讲五个字，佛曰不可说。你如果问我，如果你要我讲，我真的觉得就是佛曰不可说，因为心经讲的是实相，实相就是超越能所、超越二元、超越一切人类可以所用的语言的形容，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是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但是如果你硬要说的话，就像佛说，现在没办法说，但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心经就是讲空性了，就是讲实相就是讲空性，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这是第一点啦。你说它像的一个开了一个钥匙去开了门呢、啊？那这条路啊，现在等于我们走进了一个，应该是这样讲吧？我们走到了一条道上面。那这以后要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回道啊，我之前就是应该是前面几天吧，我相信这。课堂上好几个同学也都参加了那个永根明就仁波切所教的这个《阿弥陀经》啊，它里面有一件事情，他讲得很棒，我就跟大家分享啊。他说，你要知道啊，你在这条修行的路上面，你有三条路，就是你等于说有三个 option，哪三个 option？第一个，你如果真要修行，然后你也相信了轮回，你也希望能够有所成就，能够脱离，那你现在面临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在这一世，你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你当下就成佛了。你还没有翘辫子之前，你就当下证悟，当下成佛了。甚至像六祖慧能一样，当下证悟。那我相信这个机会会非常的少。那他说，如果第一个 option 你做不到的话，那你还有两个 option，就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利用你死亡，等到我们死亡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死亡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密宗所教的死亡的过程。利用这个死亡的过程，我们有时候它有一些专有名词，我也不要讲了，以免造成误解。那么在这死亡的过程，会有这么一个 split second，那么你有机会抓住这 split second，你能够继续啊，你能够出离，你能够成佛，或者你能够觉悟，那这个机会，这是第二个 option，如果你也没有把握到的话。那就还剩下第三个 option，那第三个 option 他说啊，就是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能够往生净土。你说为什么是这三个 option 啊？前面这两个，我为什么如果我没有办法成佛，我又继续回到六道轮回，我就再继续修嘛？不是说这个人生要经历遇事练心吗？但是你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再回来。你的确遇事练心，你可以继续修行，但是你并不知道你回来之后你的命运将会是如何，所以你太没有把握了。而且这个部分你是靠自力，就是说我在靠我自己的力量来修行，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我就是靠我自己的决心，靠我的努力，靠我的慧根。这个其实是在佛法末世是非常没有把握的。而另外一个呢，觉得自己啊力量不足，那我希望能够靠外力，我能够希望靠佛力，所以我啊就信愿持名念阿弥陀佛，我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所以当我要死亡的时候，他能够过来接引我，拉我一把，拉我出去，哎，这个时候就等于说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做增上缘呐，那你就出去了，所以不但自力还利他，应该是说他利们，就他来利我。他力们不是光自力，而且是他力，是大部分是 heavily rely on 阿弥陀佛的加持跟帮助，把我带过去。但是这么多的人，他为什么选你呢？因为你能够跟他感应道交，因为你的性，你的心啊够清净，所以那就回应到 Jonathan 刚刚所讲的，这个门开了，这钥匙把这个门开了，我走到这条道上了，未来该怎么走？那 这三个选择，你自己去选择你想要做的选择。但是如果你选择第三条路的话，which is 其实所有的法师、大部分的老师，甚至密宗的上师都很多人 recommend 你就修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那你就会去上明年的这一堂课，因为我们有说啊，这个。1万人里面可能有两三个人念，1万个人念佛，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上了净土，并不是因为净土的名额有限，净土的名额是没有限制的，只是因为另外那9998人念错方向了，所以念，有了很多的福德，又回到了六道轮回，但是他并没有白念，所以。我们下明年所上的课就是说如何一心不乱，如何利用我们在禅修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够一心不乱，最后那十声佛号能够帮你就上去了。啊，这是我们明年要讨论的，等于说是一个实修，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我提一个醒啊，我知道有好几个同学大家都参加了那个去听了那个比丘仁波切讲的阿弥陀佛。他在里面有讲，他说这是我今天我刚刚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想着，突然想到了。他说啊，这个你来上了我这个课，然后受到了我的这个口传嘛，哦加持。那么如果再照了这个仪轨啊，练习10次以后啊，你就以后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但是啊，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啊。我要回去再去想一想，他有没有说你这一世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可能没有讲哦。其实这你去修了这堂课，然后仪轨做了10次以后，是在你的这个生命的轨迹里面种下了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种子，而且非常安稳的就种下了这么一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但是是否是这一世你就能够直接你就是说能够往生，那要看你后来你有了因，要看你以后怎么样去浇水。怎么去施肥？怎么样去栽种？就是怎么样去培育这颗种子？它有没有长成大树？它有没有办法这一世就出来开花结果？那开多大的花，结多大的果？那就是要靠我们的努力。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你不要理解成，哎呀，我练了10遍，5分钟念完了，OK，end of day，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一个迷思啊，这一点要注意一下。那希望这样子有回答到 Jonathan 的问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那个师兄？ 没有了，谢谢你。 好，谢谢。那个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讲话的？随便叫了，有没有人？Carol，Hello，Carol，看到名字就叫了，Carol。 老 这几堂 师 课你 您 是第一次 好。 上心经，对不对，Carol？虽然你其他 其 经 实 文上了很 有 多， 没 你 有没 心 有，我 经 以 第一 前 次吗？ 以前我们上过啊，以前其实这是我 有没有 第二 上 次 完 上 呢？ 心经。 哦，第二次 诶， ，OK。 后来有上完了，可是就是上到一半，中间隔了蛮多的时间。可是我就讲，其实刚刚那个大师兄实在讲得太好了，就是把 他 我 把你要 心里 讲的 面 讲 想 完 要讲 呢。 的。对，我觉得像我第一次接触心经，我觉得最大的震撼可能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几个字，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你要说服自己，就是你接触到的所有东西，你的身，就一切的身法、心法，就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一个观念啦，就是跟我们平常凡人来说是很一个非常很大的冲击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蛮 shock，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上一个礼拜的那个12因缘，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的大，就是过去2知因造成的现在5知果，跟现在的3知因会造成未来的2知果，我就觉得就是讲了很大的那种因果的关系，或者是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再抱怨生活或抱怨一切，而且你会知道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会造成。就是今天种下的任何因，都会成为明天的果，或者你现在所承受的果，也许是以前的因。我觉得这个来说，可以让人的心更平和，而且我觉得 会更有那种想要行善就有持善念的那种心境，就很自然而然的会发生。当然我们讲到，老师也讲过很多次，但我们最高的境界是要心无所作，生其心。当然我们最后也不能因为说，哦，我怕我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要做好。所以当然我们最高的境界是连这个都要放下。可是当然我们就是还没有办法那个可以一下子到那个境界，可是就是慢慢学着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心，放下老师所说的能所，然后就连最后要放下的这些我们都要放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慢慢慢慢的努力。然后老师最近讲的禅修，我觉得其实可以放下一切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只有你出离了，就变成你说你是跳出来，你在看一个在虚境，一个在妄境中的自己，你才可以更清晰，更一心不乱，然后更回归到自己的本性。我就觉得参禅我自己也很想要朝这方面努力，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切目标的一个方式。就这样子，我讲的没有办法很好了。谢谢老师， 讲得很棒很棒。那个你知道 Carol 你提到禅修啊，我也跟大家提醒，我今天还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下午上课前我就对着声音啊，对着声音做禅修。我想这边大部分同学都我们都已经讨论过禅修，我就对着声音做禅修啊，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我觉得每一次禅修啊，让我更往觉啊这个路上走，更走了迈进了一小步。我就发现啊，我对着任何的声音如果都可以做禅修的话，那到了真的日常生活之中啊，如果不管是有人骂我啊，或者讲我坏话，就或者是旁边这些嘈杂让你觉得烦乱不堪的那个境啊，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禅修的境。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境，你把它当做一个禅修的境，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人在骂你啊，说你坏话，或者是一些你完全不愿意听到的言论，不管是任何方面的，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禅修的境。你从另外一个层面，你超越了这个境，然后从上面再看这个境，你就去想，哎呀，我在禅修，我对着这个境，不管是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讲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我只是觉知它，我不要去分析那文字或语言的内容。你可以试着用这样子去对待日常生活，但是你必须要真的每天在家休息那个 practice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或二十分钟，你慢慢慢慢累积资粮，你就有机会有能力去应对外面所有的境，你都能够用一个觉知的心去面对它，而不是一个分析或跳进去与之共舞的那种心情去面对它，那个差别很大。哦，可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先生啊、孩子啊，或者公婆、父母等等，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用的。好，谢谢 Carol， 谢谢。还有没有人愿意讲话？ 老师，我来讲好了。 好，Wendy，我们另外一个台柱。 没有啦。首先呢，我也是跟那个Jonathan 一样，我也要谢谢那个 Tiffany 老师。因为呢，我其实呢接触佛法才一年半的时间，就是从去年五月心经课开始。可是呢，那时候上心经，我说实在，我真的是不是那么懂啦，就是硬着头皮上的。那现在就是上了，这次应该是第2.5 次吧，因为第一次没有上完，然后我就觉得当然是收获很多啊。因为呢在我觉得真正接触佛法以后哈，我自己觉得受益非常多，不仅是在精神上得到了喜乐，同时呢在那个实质上我觉得有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尤其是我们一起上了那个禅修课以后，那就是那个勇给弥咒仁波切那一系列的课，像什么开心禅啊、一二阶、中阴教法，还有阿弥陀净土法门。那我是觉得这些都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呢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已经都来到人生的下半场。 所以呢，必须呢要为我们以后说所做要做点准备啦。那我仁波切呢，在那个课程中哦，他有讲到一小段空性，就是跟心经里面有点关系的，所以我想说讲出来跟同学们，就是尤其是刚入门的同学做个参考。那他说呢，空性哦，就像你在做了一场梦，还是一场梦，就是刚刚老师有说的，他们很喜欢用梦来做比喻。那在梦中呢，你可以感受到茶的温度，苹果的滋味，或者呢，有时候呢，你梦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梦醒了，你甚至会发现你在流泪。在梦中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可是呢，它又那么真实的显现，这就是那个空性的状态。它不是有，也不是空，当然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而证悟是什么状态呢？证悟就是你在梦中，而你知道你在做梦。所以呢，觉知很重要。那因为呢，你如果没有认出自己在做梦的话，你就必须遵照梦中的规则，那就不自由了。那你如果不认识梦呢，就是无明，就会生出像贪嗔痴啊、痛苦啊。那把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就是所谓的见空性发悲心啊。如果呢，你可以认知啊，生命是有如梦幻，然后减低执着跟嗔恨，那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保持慈悲，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你就把它当成一场梦。那这一切就变成不是那么重要，对吧？所以呢，以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老师。 太好了。讲的太好了 ，Wendy， 那个我补一个啊，就是你讲到那个仁波切讲的梦啊，我忽然有一件东西，我刚刚本来想讲，后来岔掉忘了讲，先补上啊。那个仁波切说啊，我们都在梦境里面嘛，那六道轮回的梦境啊，比较像是噩梦啊，就是反正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一个接一个的噩梦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醒来的话，那至少你要做一个好梦。那如果你能够去到阿弥陀佛净土的话，那至少你是做一个好梦，然后在这个好梦里面慢慢的醒来。哦，他是这么的去比喻，我觉得他这个比喻也讲得很棒。你没有办法醒来， 这个， 你没有办法，是不是？ 对，这个我还记得。对， 我就觉得他这个比喻讲得非常好。那 Wendy 很厉害啊，他去年来这儿根本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现在已经可以帮大家复讲六祖坛经了。我们上海班的课就是 Wendy 在帮我们复讲六祖坛经，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这心经的课我觉得同学进步真的太多了， It's amazing， It's amazing。 那个以后这个大家一定有机会啊在一起，我今天还在跟那个 Jonathan 还有几个朋友其他朋友也说，我说以后如果有一天我回台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小讲堂，多找几个可以讲法的同学老师，大家能够 cover 更多层面啊，这样子应该会很棒啊。好，谢谢 Wendy。 那个旧同学我们再找一位好不好，那个姚如啊，你愿不愿意讲一讲？姚如也是那个很有经验啊，学很多啊，好多年了学佛。 学很多，可是都不太开，这我们都是不太厉害，跟这些同学差太多了。不过我刚才在跟我先生说，第一堂课就是在我们家上的，我觉得好快哦，这十堂课就这样结束了。这也是要靠 Tiffany 老师的毅力跟慈悲心才能够完成，我是觉得也是蛮真的很赞叹。对对， 一起参与很不容易啦，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不容易。 对， 对，我觉得这十堂课上， 而且这么多同学， 对，我觉得这十堂课上的真的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让我对心经呢有真的有很深更深一层的体悟，虽然我这种老生在上了那么多次，但我觉得这次上的特别感受特别强，可能是因为又多上了金刚经跟楞严经，所以对心经就是这次上起来就比较更能够领悟了。然后最近不是我身边有几个就是同学呢都就是生病过世，就特别感受到人生无常。那听这两次讲心经讲这些苦集灭道，尤其对这个苦字哦，上礼拜前两个礼拜你讲的那个苦，就是说以佛陀的观点来讲， 说这苦其实包含的意思更多的不是这字面上的苦，而是那种无常的苦。所以我就其中乐也是一种苦，就是我们常常在有时候我们在很快开心开心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心中就隐隐的担忧，也不是说乐极生悲，而是说感觉上无常好像随时也会跟着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要 失去吗？ 对，所以我们叫圆觉的人不在断十二因缘，在破分别，小乘的人在断苦集灭道。那我们只能我们学的只能是放下执着嘛，就是好像只能知道这些都是随缘变现，都不要去太太以无常为必然，当体即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很难，我们又理观知道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我就在想，我们要学着禅，是不是只能靠禅修跟训练我们怎么样去放下我们这些害怕失去，害怕就是我们所随时伴来的无常，就是怎么锻炼，怎么把 这 个 点啊？ 嗯，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么多理论，怎么样把它付诸行动嘛？ 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哦，其实很重要。那对于我们来讲哦，有很多的方式，但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我们就是在家人，然后又有这么多生活的，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 responsibilities，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做。那比较能够，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一群人，我认得的你们或我自己。比较能做的大概就是多去了解经义，对不对？就是这经文里面所讲的道理。但我觉得禅修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像我说，我想放下，我以前不想放下，但我现在进步了，我想放下了，但是我放不下。我听到那外面嘈杂的声音，我就开始火大，对不对？我看到了东西，我就想买。我怎么去对治我的情绪？那没办法，情绪上来了，你没有办法去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所以就必须在日常生活每一天的禅修。就像那仁波切讲，他说五分钟、十分钟都没问题，重点是你要每一天都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修养跟修行改变了。更上一层楼了，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很容易就可以 manage你所生出来的妄念。当你的妄念一生出来，你会觉知，第一个你觉知到你妄念出来了，那第二个你能够很快的让那个妄念止在当下，然后慢慢会进步，说妄念越来越少出来。至于其他哦，像其实我们有妄念啊，你说啊，我们这么多的执着跟妄想还有欲望等等，你知道那也是一种业力的显现。那我不敢跟你讲说要你每天大礼拜，但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当做健身。我觉得大礼拜可能也是可以做的，就是你每天磕大头磕几个都可以，然后你就当做健身，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法门都不一样，那你就要选择比较适合你，然后你比较人能够坚持的。但有一个就是那禅修你非做不可，你必须做，只是说你时间的多跟少而已。就慢慢来。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庆幸啦，我们就结了，我们就开始继续上一辈子没有完成的缘分，大家这一辈子继续一起修行啊。那 对 ，seems like 阿弥陀佛去净土是一条比较有比较靠谱的路啦，至少有佛能够拉我一把，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把握一点。好，就当下就这一世就上去了，不要再等。好啦， 谢谢 姚如啦， 谢谢。 哎，我可不可以找一两位新同学啊？我们反正还有五分钟时间，好不好？我随便找啊，那个 Rene，Hello Rene， 你愿不愿意 share 一下你的想法？不知道还在不在线上 ，Rene？ 我在， 哦、在 听得到吗？对，就是当然啦，我觉得前面师兄师姐对都说了，非常谢谢老师哦。然后可能因为我以前没有真的接触过什么真的佛学的东西，可是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相同的。那我其实这一次上信经课，尤其是讲到对 一般生活来讲说比较玄的，像什么五蕴皆空啦、十二轮回啦、空性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想到以前念过的一本书，就是讲它是说全然的自由。那那个全然的自由里面，它比如说很简单举到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左手右手两手都抱着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就没有手去拿新的东西了。所以要放下我们自以为拥有的，包括放下我们自以为已经知道的。那就说这个我在听了心经、上了心经的课之后，我觉得那个领悟是更深的。就是就是以前我会比如说听到一些人讲说事情发生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我以前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对，可是因为当然如果把轮回的因素想进去的话，那其实是啊，事情发生都是有理由的，只是可能不是我们这一生感知到或者是有记忆中觉得可有迹可循的。那或者是说就是又讲回到就是放下我们目前自以为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去看不可知的东西，或者至少去接受不可知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就是轮回这种可能性里面包括了太多太多了。对，那或者是说真正的如果有智慧了，然后开启到另外一个阶段，有些东西听起来很玄，但是真的都是有可能的。对不起，因为我的悟性比较低，然后对佛教还是比较浅，我只能想到就是说、有一些以前学到功力，其实它不是佛教，但是其实很多人生中的智慧，或者说教着大家怎么样去觉察，或者说教着大家怎么样去修身养性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理由是相通的，只是可能他们说的方式不大一样。那我觉得心经当然很深嘛，因为我觉得 对于 对就是他 是你说 没有我就说对，因为我觉得心经真的就是说他每一句都四到六个字吧，可是它的意义这么深。对， 是就像刚刚那个无智亦无德，对《金刚经》花了一本书来讲。 对，然后而且因为就是说就是越去反复思考它，然后或者是说也许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就说对，就是比如说禅修啊，就算每天只花个5分钟或10分钟，其实还是会有帮助。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在每一天那些休息里面，其实会发现自己能够体会的是越来越多的，就是那个字还是那四个字或那六个字，但是好像有多理解一点点，所以觉得 很棒啊， 真的是很玄的一本书，太厉害了。大智慧， 谢谢 Rene。 好啦，那我们就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那个没有其他人要讲话的话，我们今天就上完咯。那就请大家反正我到时候把那个录音放出，就是可以请那个 Jenny 把录音发给大家，那我可能明后天就会把这个群给改掉了。如果你们不上阿弥陀经的，就麻烦你们自己退出哦。那如果要在阿弥陀经的话，你要跟我讲一声我才知道，不然我会把你的名字移掉。那我们这个可能我们就明年再见咯。那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今年2020年。好，那我们明年空中见咯。OK，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谢谢同学。